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虽然麦克阿瑟放出的是狂言，但杜鲁门得知美军将士可以回家过感恩节，他非常高兴，并给麦克阿瑟颁发了勋章。杜鲁门表示，这次会谈回来更增强了我的信心。带着对苏联方面的遗憾，10月16日，周恩来飞离莫斯科，回到了中国。1950年10月18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当天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介绍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朝鲜问题，会上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态度是坚决的，尽管斯大林不同意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作战，但毕竟答应给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预定计划于10月19日入朝作战。回京以后，周恩来得知美国飞机在10月13日和14日期间多次侵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周恩来当即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国这种公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为了抗击美国帝国主义，保卫家园，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兵团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自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同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到195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迫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当局的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议，战争结束。在长达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等人一道，与朝鲜人民军统帅金日成等人的密切配合，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再次演绎了一幕以正义战争反抗侵略战争的活剧。令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入朝作战几个月以后，没有空军支援的中国军队很快的就把那位夸下海口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赶下了台。他所率领的美国士兵既没能回家过感恩节，也没能回家过圣诞节，甚至不能回家过新年。人们称，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扮演的是三位一体的角色：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谈判的总指挥。何以成为总参谋长？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像战争年代一样，与毛泽东一起酝酿决策各种重大行动计划。在最高统帅部指挥抗美援朝这次重大的战争，而实施重大决策的具体任务又是在周恩来负责下进行的。从志愿军的编组、干部配备、武器装备调拨、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争取外援、新闻报道等等，他都要亲自的过问。在那段时间里，每天经过他批阅的文件就有100%之多，而且所有前方的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恩来审阅定夺的。遇有重大情况，他要亲自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掌握战况，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策提高可靠的依据，并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和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何以成为后勤部长？为保证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现代战争的胜利，为及时地把朝鲜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和兵员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周恩来亲自组织指挥，并且维护着战区的交通运输 和后勤保障的工作。这件事儿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周恩来想尽了一切办法，千方百计地克服重重困难。为从自力更生出发，保证战争的急需，1951年1月，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道赶赴沈阳，听取有关东北军后勤会议的汇报，研究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在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强调战争的持久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了保障作战物资的供给，周恩来亲自过问抢修和保护铁路、公路、车站、码头等等的交通枢纽的安全，要求在漫长的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岗、防空哨，部署高炮部队和机动抢修力量，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根据作战部队反映，我军服装不适合爬山、钻林子，周恩来当即表示，将大盖帽换成解放帽吧，将棉衣扎上纺线。当了解到前线战士因敌机轰炸和战斗频繁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备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炒米供应前线，中央和北京的各机关都分担了任务。在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讲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有这样几句话：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得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总之啊，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是费尽了心血，做出了宝贵贡献。何以成为谈判的总指挥？自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始终是谈判的直接领导人。在边谈边打的阶段，中共中央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驻开城，李克农与北京建立了热线关系，每天下午前方将上午谈判的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周恩来总理那里，北京当天研究第二天的发言以及斗争策略。周恩来让办公室主任先起草发言稿，然后他连夜批审修改呈现毛泽东，审定后再转发开城。李克农接到后又组织负责谈判的人员领会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在周恩来的指示中，什么问题要据理力争，什么问题可以妥协让步，都是非常清楚的。正像他在谈判开始的第一天所提到的，我们进行停战谈判的条件应该先从结束朝鲜战争并保证能实现朝鲜境内的停火与休战入手嘛。如果敌人的停战谈判是骗局，或者是敌人尚不肯接受我们所提的合理条件，那么敌人的欺骗就会被揭穿，战争就会继续，我们仍将给敌人以更严重的打击和教训，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更多的站在我们方面，美帝国主义啊将会更加处于狼狈的地位，这种可能啊是极大的。如果朝鲜战争真的结束了，那么我们便可进一步提出有关各方举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谈判。当然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和平的主动权将会更加的掌握在我们手中。周恩来还经常与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做出最新的指示。当时的电话线路不好，也没有扩音设备，据身边的人员讲，周恩来是扯破了嗓子把指令传到前方的。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啊，在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整天是忙个不停，许多高级官员进进出出，连毛泽东也风趣地对周恩来说，你那里啊是轴心吗？这也是建国以后周恩来最忙的一段时光了，由于劳累过度，他一度患病不能工作。 毛泽东啊，不得不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让周恩来离京到大连休养。从1950年五月下旬到七月初，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周恩来被迫停下北京的工作，到大连休养了一个多月。这是他一生中极少有的一次专门休息。返回北京后，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朝鲜的停战谈判历时2年之久，边打边谈，谈谈停停，经过艰苦的较量之后，最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1953年7月27日，在战场上遭到惨败后，美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不得不坐到停战协议的签字桌旁，与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南日和军队最高指挥官金日成、彭德怀正式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以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至此，朝鲜实现军事停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在这里浸透了周恩来极大的欣喜。沮丧的是美国人，克拉克这样评价自己：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则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一贯傲慢的美国人不得不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检讨自己的失误。朝鲜停战后，中朝双方遵守国际准则，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于1958年2月14日至21日专程赴朝鲜，与金日成会谈撤军问题，并做志愿军的工作。2月19日，周恩来和金日成首相发表了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同时宣称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任何侵犯，中国人民过去没有，今后也绝对不会置之不理。周恩来回国后，从3月15日至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履行承诺，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到中国。10月28日，周恩来怀着喜悦的心情亲自到北京车站迎接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的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周恩来激动地对杨勇将军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啊。对于周恩来，杨勇也很动情，他心里清楚，没有周总理，这个完美的句号很难画出来。当天，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专门为志愿军指挥代表们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在喝庆功酒时，动情的周恩来喝醉了，喝的是他最喜欢的国酒贵州茅台酒，醉倒在最可爱的志愿军前面。这是酒量过人但自制力极强的周恩来少有的一次醉酒。自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周恩来进入了一生中最忙碌的一段时光。1951年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他来说更是严峻而富有挑战性的。这时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既要担负国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重任，又面临着战争长期拖下去的难题。为解决难题，1951年2月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 明确提出，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力量，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设。中共中央同时决定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1951年7月好转以后，国民经济恢复的难度是越来的越大，财政经济状况仍未实现根本好转。同时，抗美援朝战争边谈边打，继续耗资巨大，大约占了年度财政支出的50%。国内急需建设，战争又必须的打下去，钱从哪儿来？这是摆在主持这两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面前的重大难题。早在2月下旬，在与从朝鲜前线回国汇报工作的彭德怀司令员商讨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时，周恩来提出了一条解决钱从哪里来问题的重要措施，号召国内各行业增产节约。增产节约，毛泽东举双手赞同，他一语惊人，只有增产节约是一条康庄大道，这条路啊是既开源又节流。措施已定，周恩来迅速地在各个方面全面实施增产节约。增产节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刚建国时，中国的政府运转机制许多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做法的，在这方面苏联是最讲究排场的。为此，周恩来多次提醒政务院系统不要为了讲排场而忘记了节约朴素。政府机关开支大户，必须首先堵住这一大头，对自己直接的管辖的政府各部委和各级政府机关，周恩来谨慎小心，唯恐他们违反中央的规定，以身作则，先正己才能正人。一整套有关精兵简政节约的文件措施命令陆续出台了，增产节约成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大政方针，成为刚刚建国用来摆脱困境的一大项运动。11月22日，周恩来在共青团一届二次中央全会上做政治报告时，是这样解释增产节约运动的积极意义的。1952年的中心环节在增产节约，增产节约运动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运动，它将为我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准备条件，并开辟胜利的道路。伴随着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开展，人们很快发现了三大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先看华东，华东军政委员会报告，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在许多地方已经侵入到党政军机关里头。据不完全的统计，1951年1月到11月，在华东一级司法以及监察机关已处理贪污案件179起，贪污金额达288亿元。据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于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统计，因个人的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损失1242亿，上海国营各纺织厂从1949年6月至1951年6月因产品不合格、管理不善而造成浪费1500亿元。1951年间，上海粮食公司因领导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1000多万的大米变没变质。再看东北，东北地区自1951年9月开展增产节约和反贪污、反腐化、反官僚主义运动不久，就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东北贸易部仅检举的贪污金额就达5亿，沈阳仅工业局所属各单位就揭发出了3629人有不同程度的贪污的行为， 华北铁路系统因官僚主义而造成了上千亿元的材料积压，无人过问。12岁参加革命、经历过红军长征的东北医药公司经理罗慧春，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11月的一年中，先后20余次挪用公款26亿元做投机生意，并获暴利达45.5亿元，与私商倒卖国家物资9.78亿元，利用土改订单的手法骗取了810亿元作为小家底，任其挥霍。再看西南，1951年12月，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的一份内部情况报道送到中央，内称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据近来初步发现的材料工业部约800亿元，其中肖子岩和陈伯柏两大贪污案即达200亿元，财政部初步检查为300亿元，其中粮食系统最为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送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10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反贪污分子盗走1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下一条字说：“我生活困难，暂且支一下。”建筑中的贪污浪费最为的普遍，据初步了解，已达数百亿元。交通系统贪污浪费约500亿元。据西南财政部统计，仅1950年和1951年两年中，就发现贪污人员4816人，贪污公款323亿元，粮食4000万斤。最后看一看中央的情况。1952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中央和华北机关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上做报告，透露了中央各机关的情况。从一个月来所发现的材料来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体现不是个别的，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根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总共是1670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像你的天空，下起雨来。